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re we go。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张彤。 是的，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发现特别的酷炫哈，非常的不一样。终于在我们626的特别直播开启之后呢，今天大家是看到我们全新的直播间已经开始启用了，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当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唱吧平台上，大家可以点开这个发现按钮，上面有我们的直播的一个按钮，点开这里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榜单上可以看到活力982，点进这个直播间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当然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直播的话，也可以点一个小关注，那么在今后的时候呢，大家通过这个动态的页面上就能实时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是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哈，就是来到我们全新的直播间，看到除了我跟张彤之外，今天还有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他们的身份非常的特殊，先给大家隐瞒一下，不告诉他们大家他们是做什么，大家可以去猜一 猜。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歌手就在我们的身边。同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我们的两位同事，让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李青。李青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青。 是，让我们叫李青跟大家打个招呼。好，然后呢我们再请我们的另外的一位嘉宾朋友薛晓明跟大家打个招呼。 晓明哥， 我应该看哪里？大家好，我是薛晓明。 是，两位嘉宾都非常的腼腆哈，但其实李青之前来过我们的节目，而且反响非常的不错。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大家可以在唱吧上直接通过这个发现然后进入直播，就可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的内容了。今天呢一开始还是要进入先声夺人的板块，既然歌手就在我们身边呢，还是要让歌手先展现一下自己的功力， 歌喉。对， 是，那我们在一小段的宣传之后就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先声夺人。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师傅小小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陈鲁豫，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都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李元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烈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9.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丹丹，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热烈开播。 大家好，我们是 黄尚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是一档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欢迎各位喜爱唱歌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板块哈，请导播老师帮我们切一下我们的表演区吧，来看看我们高大上的表演区，可以把我们的闪灯也打开吗？ 终于派上用场了啊！ 感受一下我们类似于 KTV 的这样一种氛围哈。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李青已经在我们的现场就位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曲是炸鸡， 炸鸡，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请说全名好吗？这样容易受到惊吓。 这个简称有点饿， 可能饿了我。而且到了晚上了，正好也是个饭点，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好，那我们就请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李青用先声夺人的第一首歌来征服你的耳朵。第二首伴奏稍稍跑出来了一点点哈，我们来稍微调整一下，稍等片刻。 好， 李青先跟大家讲一讲吧，当时的时候是在哪里听到这首歌曲的？而且这个版本是原唱吗？ 对，这个版本是赵大格版本的。然后我当时听了，是因为我在看那个中国好声音吧，好像是这个名儿。然后好像当时我忘了是在部队看的，还是反正就是挺有印象，特别深。然后感觉那个女生唱完了以后，就是让我感觉到他那种特别朝气蓬勃的那种感觉，然后让我对这首歌印象特别深，而且他还有我喜欢吃的食物，所以我一定要学会这首歌。 就是炸鸡是吗？ 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请李青为我们带来《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好。 Because you know that not about the bass, by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by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by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that's bass, bass, bass, bass. bass.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能像从前般爱我，只是连约会你都逃脱，什么解释都不说，不是我不知道，爱情需要煎熬，不是我没祈祷、哦、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24时此刻你在哪里、yeah。 在声东击西，但疲倦已让我懒得怀疑。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by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by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that's bass, because you know that not about the bass, by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by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that's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that's bass. 感谢李青哈给我们带来了这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怎么样？这个时候先问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嗯、紧张吗？ 压力大不大？嗯， 来之前还有点。 咱们请李青回到座位上。 嗯，现在压力非常大， 压力非常大。 哎，但真的是卧虎藏龙。其实据我所知呢，我们今天的男嘉宾也一点都不差。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他们两个今天的演绎来猜一猜，他们作为我们的同事，在电台都承担什么样的工作。今天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大家通过唱吧可以在这个直播的页面发现当中，在直播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活力九八二。一开始呢，有兔子关注了我们，还有行走在人世的魔王也关注了我们，分享了我们这一次直播，也希望大家多多跟我们互动。今天的主题是歌手就在我们身边，你身边有哪些唱得特别好的朋友呢？欢迎你把他们出卖给我们，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来一展歌喉哈。 对，而且我们的现场已经升级了，更适合唱歌一起聊故事了。我觉得 是，看看刚才李青坐在，问一下李青，第一次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启用的第一次常规版的节目，坐在那里唱歌，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就感觉有种那种小酒吧的幽静的感觉。 Live show 啊， 是，但我们没有酒吧那么凉快。今天确实这么多大灯烤着，我们还挺热的。 对， 是，那我们请小明准备一下吧，去我们的表演区。 这就到我了。 对，这就开始了。 应该随口就来，而且我看到我们现场的灯光已经闪烁起来，为你而闪亮啊。 是，其实呢，电台可视化了之后会发现特别的好玩，走几步就到了表演区。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王力宏的《我们的歌》。 力宏的《我们的歌》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因为特别的欢快。你看看，如果你觉得这个麦放在那里不够方便的话，你可以把它拿下来唱。 没事。 好的，那我们就请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小明给大家带来王力宏的《我们的歌》。 已经听了100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 一直在身边。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这张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叫我 kiss goodbye， 问一句都能动人心弦。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能不能不 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抱歉，唱错了。 已经听了一百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 一直在身边。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不必担心时间带走一切。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所有美好会记录在里面。这首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无国界跨时代，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 让每一句都能叫人心碎。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能不能不要去歌，继续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为什么要说抱歉呢？我还想跟你一起唱。还有副歌吗？ 这后面就算了吧。 啊，结束了。 对，因为它那个里边间隔太 一直在循环吗？ 我唱的眼泪都快飙出来。 好了，非常的感谢小明哈。 真不舍得切歌啊。 是， 抱歉让大家忍受了。 怎么能会这么说呢？那我觉得我发现你唱歌有个很好玩的地方。 嗯，就表情很丰富。 不是不是，因为你每次都会把 hip hop 念成 hip hop 怕。 是真有点怕是吗？ 好，我们来请小明回来吧。嗯， 唱的真的很好听。 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先声夺人之后呢，两位嘉宾哈要揭晓一下他们的身份了。嗯，其实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当中呢，我们是想给大家所有的爱好音乐的朋友提供一个平台，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电台当中， 对， 感受一下我们全国第一家可视化融媒体平台。嗯，大家可以现在也通过我们背景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非常的酷炫，现场也搭建的非常的欢迎大家来啊。 对， 有很多朋友都说果然是新直播间，果然非常的高大上。嗯，也欢迎大家真的可以像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一样做客。其实他们并不是报名来的，他们是被我抓来的。然后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魔音秀，来聊一聊今天两位嘉宾的音乐故事。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是一档电台 KTV。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哈，其实是我的同事，一开始也为大家介绍了，也符合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歌手就在我们身边。其实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些，哎，我认识那谁那谁谁谁，那我二舅妈家的三侄子唱歌特别好听。我们就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卧虎藏龙啊。 是，但通常呢，对于我们电台媒体来讲，可能大家更多熟悉的是听到主持人的声音。 是的， 但我们又非常多的幕后的英雄，有非常多在支持我们工作的人。今天其实请来的就是我们电台的两位代表，来自己揭晓一下吧。我们先请李青揭晓一下自己在电台是做什么工作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有点紧张。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的编辑。 是一名编辑。 哎， 漂亮的小姐姐。 是一名美女编辑。 是，那小明呢？ 小明哥你是？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导播。 导播。 哦，看到了没，今天除了我们两位主持人大家通常可以听到我们声音的，我们今天把编辑和导播都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其实他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非常喜爱唱歌的， 而且唱得很好。 嗯，确实觉得很不错。我觉得小明哥唱歌尤其除了很好之外还非常的具有喜感。 黑怕怕。 是 一个新名词。 接下来呢，他们还会为我们带来比较精彩的歌曲，但中间在魔音秀的环节呢，还是要接受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拷问了。 对， 其实李青刚刚在开始介绍自己那首歌曲的时候有说，哎，当时好像在部队的时候有听过。嗯，好像是有从军的这个经历对吗？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我是在大三的时候然后去当兵了，然后当时本来是 想着去。 小明哥，这是什么神情？ 这么神奇？ 觉得一个很文静的姑娘竟然去当兵了，是不是？ 对对对，你是想为家里省点学费是吧？ 对，我其实太穷了。 真的？ 不要乱说，不要乱，大家会信以为真的。 对对对，就是当时因为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动画片是《花木兰》。 哦。花木兰。 对。 替父从军。 对。嗯。然后当时印象特别深，然后就觉得，军旅人生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一辈子应该去受点苦，不能一直就是 给自己找罪受。 对， 舒服日子过惯了。 不是说那个青年的时候多受点苦，老年就比较有福吗？嗯、然后 青年的时候，哎，北京青年广播，这是另外的一种诠释了。 嗯，然后我就去当兵，然后也是很意外的经历，就是到了他们的这个宣传队做了文艺兵。 做文艺兵，那是唱歌吗？ 当时，这个点问的好。 谢谢夸奖。 对，当时我是本来特别怀着一腔想要唱歌的心情去的，但是被曲艺组挑中了。曲艺组就是打 曲艺组说相声吗？ 对，说相声，还有那个 天哪，我很难想象你去说相声和演小品。 对，老师是发现你有什么天赋吗？是脸上写了两个字搞笑？ 对，我也这么问老师了。我说老师，你是觉得我长得逗吗？然后老师说，你说普通话可能说得好一点，然后就是比较可能说剧本啊能比较清楚一点，然后瞬间就我也觉得 还被夸了， 还有点价值吧。对，就是这样。 那也算跟是唱歌失之交臂了，但是也是从小就喜欢唱歌，但虽然进了曲艺队，但是也一直没有放弃过唱歌这个爱好。 对，但是我在部队里边有那个假唱的经历。 假唱这个得讲讲，我们是真唱哈。 对，其实我觉得80后90后大家可能都不熟悉一首歌，叫做这个什么春天的芭蕾，是一首 没听过。 对，是一首 我听过。 你听过？ 你确定吗？你一个95年的。 我听过歌名。 就是一首很高难度的歌曲。 是。 然后当时是我们特别爱唱歌的一个这个排长，他好像去生宝宝了。然后呢就没有人唱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唱。我唱，我不会唱啊。然后就说没关系，你对口型就行了。然后我对口型练了得有半个月。 穿帮了吗？最后 没有，应该就是整个效果应该还可以。但是之后呢，我们队长跟我说，就好像你是就是中间的有某个就有点对不上 啊， 话筒挡。 我还以为是话筒拿反了。 哎，这个也是挺好玩的。那日常在电台当中从事这个编辑的工作的话，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好玩的事儿吗？还是就是让我们想象觉得说，哎，那编辑你们主持人很好玩啊，每天上节目大家互动，那编辑是不是很枯燥，日复一日就对着稿子这样的？ 其实也不是，因为你看每天的节目的话题都不一样。然后你就有的时候会老师给你一个话题，然后你去编稿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怎么还会有就是很多你不知道的一些。就尤其我们是科学节目嘛， 每天都发现新知识。 对对对， 每天都探索新世界。我觉得这个工作我很羡慕。哎， 给你换过去，你进来。 我要身兼数职。 那其实比起编辑来讲，因为我们通常会就是主持人会跟编辑打交道更多一些，因为直接涉及到内容上的一些沟通。但我其实更好奇的就是小明的工作。就是做导播。因为通常我们会想说啊，导播就是每天看到的时候就帮我们就是维护我们这个播音的就是安全啊，或者帮我们协调一些事情，就没有想到说居然跟我们一个玻璃之隔的导播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隐藏着歌唱技能的选手。 对，就是 冷不丁被夸了一下，觉得不太适应。 因为我们导播刚才也给我们打招呼来着。 对，因为他突然站起来，我就搞不清状况。 我在说你，没有在说他。 哦，好的， 我们只夸你。 对，其实导播工作就是从小爹妈经常说，不要听广播了，赶紧学习，将来你有本事找一个听着广播就能挣钱的工作呀。就是我们这工作。 结果真说中了。 对，我们这，当然我这不是误导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啊。就我们这个岗位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就一直在听广播。但他有一个责任在肩头，就是。是电台播出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电台的声音不间断。和那个不出问题的播出。 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除了日常的这个工作呢，大家也知道，通过我们节目了解到小明是有特殊的才华的，就是喜欢唱歌。而且这个才华哈，不是我发现的，他有参加过很多的选秀，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非常丰富。 这其实有，我记得以前有首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什么从小到大唱着歌总想比赛嘛。其实我觉得就可能特别迷唱歌的 这些朋友可能从小都想去通过参加比赛怎么 认可一下自己， 啊、对对对， 想象着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举起手的那一刻，我是冠军。嗯， 对，冠军倒没奢望吧，但是总是想经历经历。其实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比赛，嗯、然后到就学校里还拿过几个奖，一踏出校门就没什么戏了。但后来就是也是逛街什么的路过，就那一回前年吧。快乐男生，反正就有一年，因为快乐男生不是每年都有，就那一年举办的时候，正好逛街路过了那个二环的那个银河 SOHO， 排着长长队伍，一看说是那个快乐男生海选的，当时就随便就排着队就进去了，然后当时评委们觉得我年纪太大了， 他们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这个 你要告诉他们，我们青年广播的 slogan 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好吧，我可能那个时候心理没有那么强大，但是那个老师说，我们是感受到了你对音乐的尊重，也对你这个声音的尊重，但是呢，可能跟我们的定位不太符合，就。 他们没有眼光 啊，对， 好吧，我觉得这句话好伤人哦。他们听歌了没有？他们听歌了是吧？ 但其实小明除了平常是我们电台的一位导播之外，非常的喜欢唱歌，他还有特殊的才华被我发现。因为其实有这个朋友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具，就你会发现说，哎，这个人居然有我不知道的这样的才能在。那我们今天就来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来感受一下吧。今天我们整个这个大屏幕哈也是第一次全新启用，我们来看一看小明呢之前也有给我们准备一个自己制作的一个视频的短片，我们请导播老师帮我们播放一下视频大屏的那一个素材。这次就是小明制作的一个，平常他非常的喜欢用摄像机去拍一些东西，包括他自己微信的头像也是这样。我们来看看。 这完全是一个大片的感觉哈。 是，就是口红。 对。 这全部都是你自己拍摄的吗？ 对。 自己剪辑吗？ 对。 这 你是导演吗？ 时间 对。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就如果大家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话感受不到，但如果同步的话您想要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我们全新启用的直播间感受到这样一个视频的魅力。 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唱吧点开我们的发现专区，就有我们的直播了，在榜单上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当然如果喜欢我们也可以点关注哦。 是的，那看到这样一个我会很好奇，它整个是一个黑白色调的，但只有嘴巴那部分是有颜色的，所以凸显出来唇膏就是特别的诱人。 对， 你知道女孩是没有抵抗力的，很想去买几支。这个是怎么做的？ 这个就是后期制作的时候调色，把除了嘴部那个地方的那些颜色之外的其他颜色全部调成黑白的。 是一帧一帧的去调吗？ 因为我们知道视频它是动态的，它不像就是图片那么好，就固定在一个位置，你可以把颜色改掉。 对，还倒没有到一帧一帧这么艰苦。但是呢，就是也要加很多次特效才可以把所有其他的颜色完全去除。 哇哦，这么一个大片的背后凝聚了太多的日夜的辛苦的付出了哈。 是，那其实我们节目的时间非常的有限，但是也是通过在我们魔音秀当中的环节感受到了两位嘉宾在我们电台节目之外的很多的才华。 对， 那时间关系我们要赶快进入下一个板块，大家还是想听你们唱唱歌。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呢，好多朋友也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哎，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大家最喜欢的板块，我们来听故事了。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音乐挑战综艺真人秀 挑战 新 歌 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张彤。 是，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李青，跟大家打个招呼。 李青已经到我们的演唱区了、 是，还有小明 都是迫不及待的，今天都想去那边。 是，其实到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这个板块，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就都知道哈，就是需要讲一讲你跟一首歌曲的故事。今天李青选的这首歌曲一听名字就很有故事，这是一次就好， 也是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再跟大家讲一讲吧，这首歌打动你的地方。 这首歌本来我看电影的时候吧，就是带着搞笑的那个气氛去看的，然后后来发现还是蛮感人的。 夏洛特烦恼的， 对，夏洛特烦恼。然后我有个闺蜜在结婚的时候，她邀请我在台上唱这首歌。 哦， 哇， 专门在婚礼上唱过。 对，我是对，然后所以那次其实我选完这首歌以后，我就练了很久，但我也没觉得，没有觉得特别大的那个心里边会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但是就是当我就是站在台上给就是到场来宾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就没有其他人，只有我和我闺蜜，然后就脑海里放的都是我们从认识到现在那个就像放电影一样，就是这种感觉。 我就觉得戏很多，就是脑袋里面就比此刻就是有各种的电影手段，身边的人都模糊了。你可以找小明帮你调一下后期，他可以把其他人都调成黑白，然后把你们调成彩色。 没问题，把两个人从小到大的照片开始回顾一遍。 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留给李青带来这首《一次就好》。 好， 其实这么多年你写了那么多首歌，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当年你送给秋雅那首，我唱给你听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随你跳。 这一首一次就好是来自今天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嘉宾音乐爱好者李青，同样也是我的同事、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位编辑带来的歌曲哈。 对， 一次就好，哎，中间数次我很想插进去跟着一起唱一唱、 我也是数次想插嘴但是发现唱的没有李青好听 不要破坏他达到了完美的意境。 对， 但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的时间还是要留给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的导播老师， 小 是小明。哎，那今天带来这首歌曲有什么故事吗？ 一会儿要唱那首歌是我最早大学的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唱的歌。 大学第一次参加比赛？ 对， 校园歌手大赛吗？ 对， 揭晓一下什么歌？ 什么歌？ 就是张学友的情书。 哇， 张学友 的歌都很难唱的， 所以当时唱的时候下面是有人在有针对性的在听吗？ 当时挺逗的，我一上台的时候有两个男同学因为那个抢个座然后就似乎要打起来了 啊， 要么就广院，广院之春，然后底下的就要打起来了。 哦，是参加的广院之春啊！ 广院之春， 那广院之春太难上了，好吗？ 2000年的时候，嗨，然后一上台，然后前奏一响起，他俩还在打呢，然后，然后我一张嘴，就所有的硝烟就散去了，大家就嗨， 就顿时安静了，是吗？ 就安静了， 一首歌声平息了所有人的怒火。 是，那我们请小明到我们的表演去就位。 我想听听这首歌有什么样的魔力。 因为你知道广院之春那个舞台，大家可能我们之前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强调过，这个舞台很可怕的。 我当时在主持的时候，对。主持的时候说错一个字啊，就被嘘了有5分钟，我觉得差不多。 对啊、那是一个神奇的舞台， 对， 是 台上台下都在演。 那我们来重新把这首歌曲看一看，当时能够征服广元之春的一首情书，来自我们今天音乐爱好者薛晓明。 我可以拿下来吗？谢谢。这没有歌词哈。 我的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我知道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残忍，你恨自己是个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但是为了你的道理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紧闭着双眼又躲着错误，狠狠把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躲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 这是首悲伤的 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 谢谢。 为了你的道理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 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现场太嗨了， 如果大家现在只是在听广播的话，就会错过很多非常精彩的细节哈。嗯，因为其实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都是我们的同事，有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经常工作当中会接触到的编辑还有导播老师。嗯，所以刚刚在我们的这个导播间外面呢，大家非常的炸锅，都已经开始集体的为你摇旗呐喊。 对， 非常感 谢，谢谢， 因为你刚刚中间有插一句话说这是有悲伤的歌。嗯，对不起，丝毫没有听出来。 我觉得很动感。 谢谢用这一首情书今天给我们节目完美的收了一个尾哈。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还会有非常喜爱唱歌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挑战新歌声。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栏目的推广曲《生如夏花》，希望您可以喜欢。 让梦想融化。